恒生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心乱如麻。

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痴，方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再听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在当时的八零年代末以及九零年代初，有三位歌手都站在了天后的替补席上，他们分别是叶倩文、林忆莲和陈慧娴。林忆莲当时的风格可能看起来比较的前卫，陈慧娴后来选择到了英国读书，所以叶倩文当时凭借着一首好听的祝福就占据了第一位女歌手的位置。我们来为你分享这首来自于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感情的存在，